化成一片片白云，蓝蓝的眼，蓝蓝的梦，陪伴我直到永远。

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斯琴格日乐演唱的《天亮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为您带来一首郭峰作词作曲由群星演唱的《有你有我》，这是1995年的一首歌。 虽然路途漫长。 常遥远，有我们相依陪伴，留下真心祝福永远，让我们有 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如果相见不会太难，就不会悲伤，和你堂堂的手牵手，过得好简单。若我有天不见了，或许你会比较快乐，舍不得，也不愿看你难割舍。若我有天

天阙歌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曲目是林忆莲1999年的老歌《铿锵玫瑰》。稍后下一时段，我们将继续欣赏到刘若英的老歌《很爱很爱你》，苏慧伦的《天下大乱》，阿牛《爱我久久》，梁咏琪《我中意》，伍思凯《五月光》和唐磊的《丁香花》。下一时段邀请您继续来分享老歌。 那里月海早收下一朵玫瑰，还从不依赖谁，早就体会爱的吊诡，好谦卑。他承认后悔，绝口不提伤悲。他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，倔强无言相对，只是想知道心和夜那个黑，别要太相信爱无悔，爱无悔，爱绝对。他从不以为爱最美，他说那全是虚伪，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的雨水，最温暖却暧昧，最似是而非，让那直觉自己发挥。他一直给你，只给如今心以为心碎也无所谓，若一心给

行十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烟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无事一身轻。你的枫叶轻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低迷一人，人自迷。 这里是千千阙歌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阿牛的老歌《爱我九九》，这是阿牛在1999年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情歌。 当心里为了爱君而放弃了自己，心疼你受两困而在深夜里哭泣，希望我能在你的身边擦干泪湿的眼，孤单是我给你的伤害，让我吻一吻你的脸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，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，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靠在你的背后，让风吹乱你的秀发，拂去我所有哀愁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，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，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，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，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

经保持晴朗。哦，当孩子寻找不到游乐场，枪把逞强当坚强，谁都没把握，怎么走才能看见曙光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。把爱往心里藏，张开手拥抱就不会遗忘，谁在身旁？希望带我们一起在幸福的路上，天堂在勇敢唱着歌的地方，理智气壮 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，探索热带雨林，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，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。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，咨询电话6